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再忙，过来喝杯酒的时间总有吧。我也好久没见他了，就当是跟他打声招呼啊。 你试着约，能约出来算我输。 魏成听他这笃定语气，笑了。 那必然得讲求策略。哎，我要是说你生病了，他一准过来。 谭燕西直觉有几分不妥，但也没阻止。魏成便将手机拿过来，给周迷发了条微信。片刻他便笑着开口。 我就说吧，他说了马上过来。 大家该玩球玩球，该喝酒喝酒。谭燕西频频看表，约莫过了40分钟，一服务员把周迷带上来了。通勤的装束，作为保暖的羽绒服里头是一身浅咖色的西装外套和长裤，偏于休闲的款式，裁剪样式和材质肉眼可见的精良，叫他穿出一种利落而不失女性柔美的精致感。他脚步急匆匆，可高跟鞋踩得稳当，又似步步生风。在场有人见过周迷，有人没有，但无论见过没见过的，都觉得嫂子这出场的气质和长相是压得住阵的。魏成迎上去，伸手笑着开口。 好久不见。 好久不见。 周明也笑着同他握手，目光却是绕过了他，直往他背后去搜寻，便看见谭燕西挺懒散地坐在那儿，手臂撑在吧台上，眼里带笑地看着他。他略有些困惑地蹙了蹙眉，一时有魏成同他寒暄，还有好些人同他打招呼，他一应落落大方地应承了，直到手里被魏成塞了杯酒，喝了一小口，才终于得空走到了谭燕西跟前去，跟他说上话。他径直抬手背去碰他额头，探一探温度，下意识的动作。 魏成说你生病了，怎么了？ 他骗你的，想让你过来喝杯酒。 所以你没事？ 嗯。 周迷松下一口气之外，却也有微微的懊恼之感。这时候魏成也坐过来了，向台球桌扬了扬下巴，笑问： 打球吗？ 不打，我不会。 让谭妍希教你啊，他对这拿手得很，保管让你一小时就能出师。 可不，他对什么都拿手得很。 谭燕西做无辜帽，而魏成则哈哈大笑。魏成向周迷敬酒，周迷也就跟他碰碰杯子，喝了一口。低度的鸡尾酒，甜口的，更像是饮料，他略有点喝不惯。魏成又笑着开口： 你来北城这一趟，去看过婚房了吗？ 婚什么？ 周迷多确认一句，怕自己是听差。 婚房？ 什么婚房？ 魏成瞥谭燕西一眼，笑了声： 算了算了，那就当我没说。 后头就聊了些周迷工作相关的话题，因魏成和他算有部分的领域重叠，倒挺有共同语言。没一会儿，来了一位魏成的朋友，他过去招呼一声，便让周迷和谭燕西稍坐。周迷跳下高脚凳，趁机对谭燕西开口： 你过来一下。 两人走到隔壁的房间去，是个小休息室，一组沙发，一张投影幕布，那里头在放电影，不过没人过来看。 既然你没事的话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 谭燕西看着他，神色有点淡淡的，但语气里倒是带笑。 都过来了，何必着急回去？你来北城一趟，我这24小时待机等你电话呢。哪知道，我们明明真就这么忙啊。 我说了，我会尽量安排出时间的。我本来定的回去的前一天晚饭过来找你。 哦，那今天倒是能腾得出时间呢。 那是因为魏成在微信上告诉我你发烧了，烧得很严重，送你医院你不肯，所以叫我过来看看你。 周米拧住眉，轻叹了口气，很难不生出些情绪。 接到微信的时候，我正要开选题会，我做主讲人，但是因为魏成的这个谎言，我跟薇姐请假了。 谭燕西微怔，不由得上前一步要去搂他的肩膀，低头温声哄人的口吻。 咪咪，我错了，我应该阻止他这么做，跟你道歉好不好啊？ 周迷肩膀轻轻地挣了一下。 那我就先回去了。 我送你。 不用。 谭燕西却坚持得很，不容再进一步商榷。周迷不想起争执，还是随他了。谭燕西喝了酒，自己不能开车，叫司机过来送，还是那一部奔驰。周迷坐上去，有些叫他无有警觉的熟悉感。到了车上，谭燕西再度跟他道歉，说魏成一时也没想那么多。周迷语气平平， 我毕竟是身不由己的上班族，魏姐发好大的火，我从来没在这种大事上给她掉链子。 冒昧问一句啊，你老板给你开多少钱月薪啊？ 怎么呢？ 你的私人时间全被他捆绑，我不过替你不值啊。 周迷心里那口没顺下的气好似又更凝滞几分。他其实对谭燕西能够理解他问时的辛苦并不抱以希望，但没想到他的言辞与态度比他预期的更要赤裸。他有些突然的辩驳， 对你而言手指缝里漏下的都不止这些，但我靠他付了半年的两份房租，给送满交学费和生活费，还攒得下给自己买衣服，我觉得很值。 谭燕西垂眼看他，好似有几分不以为意。 考没考虑过回北城？ 也得有合适的岗位呢。 这不有我呢吗？还能叫你饿着不成？ 他轻描淡写的语气，周迷说不上此刻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。大抵北城是谭燕西的主场，他总显得更游刃有余些。这是从前他所迷恋的，此刻却不得不加倍警惕。他笑了笑，仍然尽力想使自己声音显得轻松。 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觉得我们现在这样两地奔波得很累吗？你还是想要我随叫随到是不是？ 我真没这意思，我不过想叫你轻松点。 谁更轻松一点？ 谭燕西看他的目光深了两分。 咪咪，我觉得你有点钻牛角尖了，你怎么不问问我方才魏成提到的婚房是什么意思？ 不管什么意思，终归反正与我的意志无关，都是你单方面的决定。 咪咪，我现在真有些弄不懂你，是你说的你要名正言顺，你要圆满结局，只要你松口，我明早就跟你去登记结婚。 我也弄不懂你为什么就那么笃定我一定就会答应你呢？ 话说到这儿，两人都实难再心平气和。 你如果真那么不想再跟我扯上关系，何必？ 谭燕西顿了顿，伸手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钱夹，从隔层里抽出一条细细的浅金色链子。周迷睁大眼睛，难以置信，竟一时语塞。 怎么会在你这儿？ 落在503门口了。我起初不信，回去翻你给我寄回来的那箱礼物，别的你都寄回去了，独独这个，还有一枚戒指。 那时候谭燕西丢给他，叫他拿去玩的卢浮宫的纪念品，所有礼物中最不值钱的两样。那晚周迷和同事去十六区的小酒馆喝酒，回去之前去了一趟那间公寓，清早发现作为手链套在腕上的这链子不见了，一直想不起究竟是什么时候掉在了哪里，为这事他还惆怅了好久。 原来，所以你是捡到了这条链子之后立即去巴黎找我，却不告诉我，一直留到现在。 谭燕西没应声，因为听出来的声音不对劲，立即低头去看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